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21集，京城格局打破，失势。程木说的紧急，秦冉在宋丽婷这边也没有多留，直接开宋丽婷的备用车去了程家。宋丽婷毫不知情，她的车就这么被贴了两张罚单。秦冉到的时候，程木在程家大门口等他。 秦小姐，快跟我过来。 程木直接带着秦冉往里面绕，电话里他没敢跟秦冉说实话。这会儿秦冉到了，程木直接开口，声音很沉。 老爷子快不行了，他想见你最后一面。 秦冉解风衣扣子的动作一顿，他猛地抬头看向程木，一双冷沉沉的眸子里满是不敢相信。几分钟后，程老爷子房间围了一群人，程家老老少少都在，程温如、程俊、程饶汉在最里面。程老爷子靠在床头，面色不见以往的红润，甚至有点发白。秦冉去 M 州前才见过程老爷子一面，那时候的他远没有现在这么瘦弱。 冉冉来了。 程老爷子一直端着气势凛然的态度，此时眼睛却有些浑浊。 你们都出出去，我有事单独跟他们俩说。 程老爷子指了一下程俊跟秦闪。程饶汉看着程老爷子，眉头拧了拧，不过最后还是出去了。他手背在身后，半点也不担忧。房间内， 冉冉，我这里还有个东西要给你。 程老爷子一边说着，一边艰难地从枕头底下翻出来一个血红色的吊坠，他直接递给秦冉。秦冉抿唇，他半蹲在窗边看着程老爷子，一双清冷的眸中聚拢了朦胧的泪。 你们俩要好好的，我现在也帮不了你们什么了。 程老爷子把两人的手放在一起。 京城漩涡深，我会在天上看着你们俩。 程俊依旧没有开口，程老爷子这才看向程俊，他艰难地笑了笑。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的？ 上前他们五岁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不对了。12岁自己查到的。 程俊淡淡开口。 啊，我或者猜错了。 程老爷子笑了笑，他目光和煦地看向程俊。 我可能做错了，你跟你爸并不像。 程俊依旧没有反驳，只是淡淡地看向他。 你小时候，我想把你养废。 程老爷子自顾自地开口。 什么都任你用。你6岁开始就有无限银行卡，你的要求我从来不反驳。后来，我后悔了，可你似乎也觉察到了，就不回去京城。 程俊小时候，程老爷子并不管他，只是把他给程温如待，连程饶汉都觉得程老爷子偏心到过度。程老爷子那么睿智的一个人，在程俊身上一而再再而三地打折扣，一开始确实存着把程俊养废的心思，只是程俊那时候事事想着他跟程文儒，程老爷子就后悔了。但那时程俊已经发现了真相，跟程老爷子越来越远，两人心知肚明，可是谁也没有挑破。 我忘忧也是你提供给文儒的消息吧？啊？ 程老爷子看向程俊。 文儒都跟我说了，还有他的公司。 那时候程老爷子身体扛不住，也是程文儒在拍卖场发现了这个才让他缓解的。 你好好休息吧。 程俊抿唇，垂在一边的手紧紧握着。 儿子，你会原谅我吗？ 程老爷子看着程俊，目光似乎带着期待。程俊看了他半晌，没有说话。程老爷子一双眼睛慢慢变得暗淡，在他眼睛快要闭上的时候，程俊才抿唇轻声开口。 那时候我恨自己不是你的亲生儿子，现在也是。 他没说原谅。 好。 程老爷子却满意了，他握着程俊跟秦冉的手，一直苍白的脸上忽然有些红光。他又陆陆续续说了几句，然后靠在了床头，没了声音，嘴边带着笑。秦冉跪坐在床边，手里拿着那块血玉，愣了好半晌，才起身去开了门。门外隔得最近的就是程温如，他看着秦冉的表情，面色一变。 把他怎么样了？ 秦冉没有说话，程文如直接冲进去。房间内是程文如压抑的哭声，大门外一众程家子弟面面相觑，低头没有再说任何一句话。程家老爷子，程家上一辈在京城叱咤风云的人物就这么离世了，这在京城确实丢下了一个超级炸弹。京城稳定了这么多年的格局，会因为程老爷子的离世就此打破。程老爷子的墓地在京城西郊，下葬日当天天空有些细雨。秦冉走在徐老身边，同一堆人站在山脚下，看着程俊、程温如等人随着灵车下来。 没想到老程就这么走了。 徐老脸上也不见之前的熠熠神光，他只是看着送葬队。 程家。 他想到这儿，不由看向秦冉。 程俊若是不能成功拿到家主位置，你跟他…… 徐老满心复杂。而在场大多数其他人，欧阳家的人、秦四爷等人，还有徐家其他人，看程俊的目光都不一样了。在场人都知道，京城的程家太子爷有老爷子宠着，眼下老爷子没了，那他可就……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，发弹幕哟。